大家好，我是 Mandy， 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件亲身嘅经历。我屋企系喺青龙头嘅河景花园，如果夜晚天气好嘅话，我都会去跑步，大约跑一个钟头到啦。记得有一晚大约九点几钟，嗰晚天气好好，我又如常咁去跑步，跑到经过码头嘅对开，大约100米左右嘅位置，我见到有个着住风褛同运动裤嘅男仔。坐咗喺栏杆边，由于天黑黑睇得唔清楚，而佢坐嘅位置街灯又照唔到佢个样，我只系见到佢不停咁打冷震。其实我个心好惊佢，唔知系咪想自杀。于是我行埋去睇下佢做紧咩，行近咗先至睇到个男仔大约16、17岁，原来佢成身都湿晒。湿到连件风褛嘅袖口位都仲有水不停咁滴紧落地下，佢垂低双手，面青口唇白，系咁打冷震，连头发都湿到系咁滴水。好奇心嘅驱使之下，就行埋去问佢有冇事，有冇啲咩需要帮手。佢慢慢咁拧个头过嚟，望咗我一眼之后，又将个头拧翻过去望住个海。我睇到佢袖口嘅水好似开水龙头咁滴紧落嚟，啱啱想问佢冻唔冻，就喺呢个时候，我听到救护车同警车嘅鸣笛声。我拧转头去望下，原来有好多救护员、警察同保安喺度，仲有好多旁观嘅市民围住喺度睇热闹。我见个男仔冇乜嘢，就立即跑过去睇下发生紧咩事。扰攘咗好耐，终于见到有三个着住潜水衣嘅水警拖住一个人上岸。嗰个被打捞上嚟嘅人全身已经发硬。好奇心嘅驱使之下，我行埋去睇。唔睇又自可，一睇呢、这个咪系我头先见到嗰个男仔，连个样都一模一样。我当堂吓到企都企唔稳，佢唔系坐咗喺栏杆边嘅咩？点解会咁噶？我回过神之后，就跑返去头先见到男仔嗰度。地上面除咗有滩水同埋钓鱼嘅用具之外，就咩都冇啦。后嚟听到大厦保安讲，有个男仔喺钓鱼嘅时候失足跌咗落海，都冇人知道。之后有人见到岸边有部手机系咁震系咁响，先至发觉可能有人出咗意外，然后先至去报警。我估我啱啱见到嗰个就系浸死咗嘅男仔，佢嘅中阴身。佢当时佢样好惊，即使我问佢，佢都唔识答我。因为呢件事，我伤心咗好耐。而每次跑步经过呢个地方嘅时候，我嘅脑海都会重复住当时嘅情景。 好，翻嚟嗱，又揾佢读，系咪？咦，佢读呢啲好似争少少啊！ 信那些咯，冇咁惊啊，表达唔到当事人嗰啲好惊恐嘅状态。但系佢讲即系陈述翻个故，即系嗰个典故嘅时候，佢系好听 的。等我训练下佢先，等 期待， 等佢帮下手先，系啦。 睇下先，哇，好热闹啊！我哋今日个 chat room， 无论系 YouTube 又好 ，Facebook 都好，都好热闹啊。 嗯， 即系啲留言多到我睇都睇唔切。阿 Lee 巴话唔明啲鬼为乜要害人，例如揾替身，啲鬼害人唔会自己受杀业嘅咩？如果 揾替身，揾替身呢个系有质疑嘅。如果替身系 O K 咧，咁好多人俾好多人揾到替身噶啦。 我自己觉得系因果咯。 嗯， 系咪？即系你未必系得呢一世噶嘛？咁、可能有一世你就系诈欠佢噶嘛？ 嗯， 所以佢系翻嚟， 但佢都睇到成排，佢都睇唔到你噶嘛？ 唔系啊，佢我听讲有一个学说咧，有个有曾几何时啦，咁我听过有一个即系道家嘅一个师傅啦，咁就个学说就系话，其实点解佢要揾替身咧？咁嗰个人死嘅时候，佢系喺佢三魂七魄度攞其中一个，唔记得咗系魂定系魄啊？跟住其实因为佢自己死， 攞魄冇用 嘅。佢因为佢死嘅时候佢。即系譬如跳楼啊啲，佢系受惊过度，佢系少咗嗰、那个嗰、那个元素啊。咁佢要揾翻同一个人咧，去重蹈覆辙，然之后喺佢 走嘅时候喺佢嗰个灵魂嗰度抽翻嗰样嘢摆喺自己度，咁佢咪可以完整地去投胎咯。 嗯、 我曾几何时系听过有一个我唔记得咗系道家师傅定系边一派嘅师傅系有讲过呢个学说，但我唔知系咪真嘅。佢讲到好似好科学咁，我觉得可以大家攞嚟参详。 咁、嗯、一定系道佛唔讲呢啲， 嗯， 系啊，佛唔讲呢啲，系啊。咦啲咩丁九沙滩几正啊？唔系啊，我嗰晚我有一晚我想去沙仓嗰度拍，原来沙仓变晒啦，已经变咗个小巴转驳站，唔系个巴士转驳站。 咁争咁远嘅？ 系啊，咪沙仓嗰度咧，嗰以前沙仓嗰度又系好鬼多呢啲嗰啲嘢噶，嗰啲水城诶，水我哋叫水面，佢哋叫自己做水面人。嗰啲喺水面做嘢嗰人咧，经过即系佢架船咧，经过沙仓，我都成日听到人嗌噶。即系喺个沙仓嗰个位置咧，青山湾公路咪有个地段系叫沙仓噶嘛？嗰度成日听到人嗌噶，咁又是。我哋嗰阵时咧，点解会中意去沙仓嗰度？有一轮点会中意沙仓嗰度钓鱼呢？因为沙仓嗰度好容易撞到一个人嘅，嗰个就法国 啊。 法国好中意沙，有一轮啊，好中意沙仓嗰度钓鱼嘅，系啊。咁啊，试过有一个咧，有个人咧，就喺沙仓嗰度。你知啊，沙仓咧，你一定要用啲好长嘅鱼竿揈出去啊。佢个喺个岸边嗰度咧，你用啲短竿就钓唔到嘅，要用啲好长嘅竿揈出嚟，揈咗出嚟就喺度等噶啦啲人。 嗯， 你知钓椰鱼啊？钓椰鱼啊，即系等运到嘛。而家咁啊，哇，到到通海都系有你咁啊，等佢引佢埋嚟咁啊，以前冇噶嘛。 嗯， 咁你一系用啲松壳蟹啊。用生蝦、用沙蟲咁釣嘅啫嘛，咁啊嗰個人咧就揈咗條竿出去，揈咗條竿出去咧，咁你通常就等佢，而家就仲好啦，有啲嗰啲咩啊，有啲嗰啲叫咩啊，嗰啲熒光嗰啲波仔咧細，咁個波喺個水喐，你咪知有魚釣，有魚上釣啦，係嘛？咁嗰陣時冇噶嘛，咁佢揈咗支竿出去咧，佢周圍揾人吹水啦，咁。佢系见到有一个人咧就离远，有个人咧就喺度又系咁样揈咗支竿出去踎咗喺度。咁通常钓鱼咧就唔会咩噶嘛，即系会通常就喂点啊？你今晚有冇收获？会好白噶嘛？钓鱼嗰啲人，即系周围去问噶嘛？今晚 啲隔篱邻舍噶嘛？系嘛？即系今日点啊？你开咗斋未啊？ 咁 样 系啦，咁行过去问佢啦。不过见佢唔出声喎，咁啊，咁鬼酷噶，咁有冇都讲句啊？系咪先？咁佢又见到放咗个箱喺度，咁知你有冇钓到噶嘛？有依家就好齐架撑啊，以前冇嘅。佢有个箱咧，攞嚟冰箱嚟摆啤酒嗰啲咁嘅冰箱，就以前系放个网落去，即系啲鱼钓到咧就抌咗落水噶嘛，入落个网度。而家好一齐好多嘢，咁啊问佢，咦冇都唔使都咩啊，都唔使咁串系嘛？问完佢咁啊唔出声，咁咪唔理佢，咪自己翻翻去自己支竿嗰度啦。咁啊晏少少咧，就有个人走埋嚟。那個人走埋嚟，佢冇煙食喎。成日發覺好，試過有一次問我攞煙食，喺沙倉。咁嗰個人咧走埋嚟問我嗰個朋友咧，佢話：喂，唔好意思啊，食曬煙啊，又冇啊，咁啊請我食，咁啊喺時彈咁請你食煙咯。跟住佢咪又咁問佢啦，喂，點啊？你今晚有冇魚釣啊？冇喎，今晚我都釣唔到喎。跟住头先咧，我走过嗰边，唔知有冇问嗰个人啦，有冇钓咗佢又唔睬我。跟住嗰个埋嚟问佢攞烟食嗰啦，不过我就系想问你呢样嘢。佢话系啊，你又想问佢有冇？唔系啊，我唔知你喺度踎喺度讲乜嘢。 由头到尾嗰度都冇人嘅。 系啦，嗰个根本冇人。 佢讲嘢又。 佢踎咗喺度，佢见到踎咗喺度，唔知同边个讲嘢。咁唔系吧？佢话唔系，佢真系有个人喺度。我同你行过去，佢唔使行过去啊，拧转头根本嗰度乜都冇。佢就系、是、其实佢咧，我谂即系我朋友咧，就佢系借食烟咧就假嘅，佢想知佢喺度踎喺度讲乜嘅。 即系问佢迁食啊，即系问佢迁食就假嘅，佢心 想扒下佢，你到底系做乜鬼、啊？ 通常啲夜鬼去钓鱼咧，想捉货啊嘛，点会冇嘅啫？ 系 咪咁？其实除非你嗰晚唔系特登谂住去钓鱼，咁啱噶啲架餐喺架车度见到有人钓，你就走落去嘅啫。 嗯， 佢最好笑嗰啲拧住头，冇人、啊。但佢明明头先系行过去，即系逢系呢啲咧，即系你有啲人听到话，自己有冇搞错啊？见到你啲嘢，你真系信啊？信唔信啊？唔信都冇计喎。佢因为明明系见到一个人喺度嘅，又揈咗支杆出去嘅，喺度一踎喺度等嘅。但系行，但系到佢下一刻，嗰人同佢讲嘢，佢望嗰度就冇。 好难解释喎，如果我就觉得用时空交错呢样嘢好牵强 喎。唔系啊， 时空交错，我谂应该唔净止佢一个人睇到啦，应该仲有另一个㗎嘛。因为你话另外一个同佢牵食嗰个喺佢附近㗎嘛。冇理由佢都睇唔到㗎嘛，如果时空交错嘅话。 嗯。唔系有时有啲嘢你喂有啲人一生都见唔到㗎喎。你同嗰啲人讲， 我以前真系好蠢噶。有个人即系有人同我讲咧，话主你十八岁之前咧，你见唔到呢世都见唔到咁。 讲嘢， 我真系蠢噶。 哇！你黑起上嚟啊， 行到打到褪， 咪周时都见到啊。 唉，我知啊。 嗯， 唉，即系我嗰几个月真系、 哎。我嗰日撞翻嗰、那个， 超辛苦。 撞翻嗰、那个嗰、那个我住嗰度咪拆楼，我先搬去而家呢个住址噶嘛。 嗯。 咁我住嗰度拆楼嗰度咧，就我住二十号啊。咁我十六十八，我管十六十八，唔系十，睇先，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廿二，我管六个单位噶嘛。嗰阵时做呢、這个立法团主席，咁我撞翻嗰个街坊，佢又住十二号嘅。 系。 咁佢嗰个佢住二楼楼上，唔系即系地下楼上就叫二楼啊，冇一楼嘅嗰啲 ground floor 就 系 一楼嘅啫嘛。 跟住佢哋叫二楼嘅，咁咧就嗰一个单位好鬼劲喎。曾经发生单嘢咧就系、是，嗰度咧就系、是、个大耳窿喺度住嘅。 嗯， 咁啊有班债仔上去咧，唔知同佢讲 唔掂数啦， 讲啲息啊，点样拆啦、啊，讲唔掂咧，跟住就俾人斩开咗几廿件，斩好多件嘅。撞翻嗰个街坊咧，佢就系住喺嗰个单位里边嘅，即系佢劏咗几间房租俾人噶嘛。咁我话喂，我问翻喂，你嗰阵时住嗰、那个佢知我做呢啲节目噶嘛？佢有听噶嘛？我喂你，其实你嗰阵时住咧，我问你又话冇嘅。嗰阵时我问过佢噶嘛？我喂你住嗰单位咁斩咗几件喎？咁你有冇听到啲咩声？冇边度听到啲咁嘅事啊？咁啊，跟住佢嗰日撞翻去又唔系咁讲咯。我哋嗰阵时咁点解？我嗰阵时你唔系咁讲。喂，大佬啊，我谂住咧有着数啊嘛。佢唔知道我哋系私人收购嘛。 哦，系。 如果系如果系咩啊？而家嗰个咩啊？市建收购要赔翻啲租俾佢噶嘛？你明唔明啊？跟住佢话佢要安慰自己喺度住啊，唔系惊到走啊。佢试过呢佢又劏开三间㗎嘛，佢试过喺其中一间住呢，佢就听到呢有成日听到啲劈嘢嗰啲声，其实已经完咗㗎啦嘛。嗰间屋呢查嗰陣时呢直情封咗间房，要搜集证据呢，封咗好多个，封咗几个月㗎嘛。 嗯。 佢係封嗰段时间听到人斩嘢，嗰啲斩嘢声囉，佢冇可能有嗰啲咁嘅声㗎嘛，夜妈妈。 係囉。 你明唔明啊？ 我知道啊。 仲有时咧，就听到咧好微弱嗰啲救命声。 救命啊！ 吓、 啊，救命啊！咁啊！ 佢喺阿坡，佢系咪做小贩？唔知道，佢又做佢又大耳窿嚟。 放债人嚟噶、啊，你话 系啊？系放债俾人斩啊嘛！跟住嗰几个嘅斩去嗰几个戆居仔咧，就走咗出去深旺道嗰度咧，谂住烧翻啲嘢咧。即系佢哋成日见到佢翻嚟揾佢啊，走去深旺道嗰度烧嘢。夜妈妈 烧咗少少嘢，人哋会放过你啊嘛？ 系啦， 咁白痴嘅真系。 跟住烧嘢嘅时间咧，就啲差佬见到话你夜妈妈系咪七月十四都烧咩啊？跟住走埋去踢佢，爆晒出嚟噶嘛？先拉噶嘛？嗰几个，即系佢如果唔去，佢唔去嗰度烧嘢，拉唔到佢噶嘛？ 即系除咗戇鳩可以形容佢哋，咪咯，真系冇嘢可以形容佢哋。 咪咯，跟住佢话我话你成日听到系啊，佢话听到有救命声咯。 系 啊， 因为佢梗系冇条丝啦。 我话冇咗条丝添，切完之后嗰啲丝块去咗边啊？ 你分咗好多嚿，分开咗好多嚿 啊 嘛。 有冇后屘有冇泄漏？即系嗰几个戆居仔有冇讲话去咗边啊？嗰几块嘢 唔记得喎，呢啲 系嘛？喂，第二如果现场观众有人知嗰个去咗边嘅，不妨透露下，已经唔系好记得嗰段新闻。 我就冇深究，净系佢就话俾我听，我净系知有呢单嘢发生，即系好 detail 我就唔知啦。佢就净系听到咧， 紧要我哋有现场观众， 有啲咧就系有人揞住个口。 咩啊？佢话你讲过佢嘅副业系小贩，阿狮子山下村嘛。YouTube 嘅现场观众阿狮子山下村话你提过噶，呢一个放债人嘅副业系小贩。 呢、這个放债人，我真系唔记得咯，有时 唔紧要， 因为太多。 嗱，我哋而家现场观众咧，闲闲地依家都将近100人啦。 嗯， 你哋、我相信你哋嘅搜集资料嘅 唔系 速度一定比我哋更快。 佢系做小贩嘅，系 正职小贩， 唔系佢又做有做小贩嘅、哦，但系屌要隐瞒身份嘅嘛，大佬啊， 系 咪先？黑社会都话自己正当商人，唔会直接黑社会啊嘛，大佬啊， 卖粉我都系正当商人， 卖白粉 啦， 都系我卖便粉嘅啫，系咪？唔会话自己卖白粉噶嘛？ 你教 系啊，跟住咧就揞住，有即系有佢听到啲声咧，就似有人俾人揞住个口， 嗰啲 系啦，喺度嗌救命，跟住咧就听到成日呢啲扑扑扑嗰啲声， 劈嘢嗰啲，劈 锯嘢嗰啲咁嘅声。我话你，屌你咁都瞓到啊！佢话咁啊，有乜办法啊？你唔系你冇噶咯？ 系啊。 点解后屘佢先知道原来私人收购冇得赔，佢咪即刻搬走咯 ？Danny 话条友俾人最贵嘅呢数，应该打电话去犯案。嗰几个债仔边有咁聪明啊？如果佢够聪明嘅，佢唔会杀咗个债主啦。 边个啊？ 阿 Danny 话条友即系嗰个死者，放贵你俾人哋最贵嘅呢数，应该其实嗰几个戆居仔应该打电话去反客，咁咪唔使好找咯条数，拉咗佢。 唉，佢借贵你嗰啲自己都身有屎噶嘛，通常啊，啲人通常都惊噶嘛，听到黑社会三个字，但系一讲黑社会就报警，自称黑社会会员咧，最少坐年半， 坐一碌， 系啦，千祈唔使惊，系嘛？ 哇，阿东哥，哇，佢真系好劲啊！佢直情话呢一单嘢咧，佢死者系靠报梦噶，咁、然后话咧系报梦俾家姐，然之后叫家姐报警。 嗯， 哇，我发现咧好多啲，譬如话嗱，呢啲系他杀啦，即系啲好惨，即系好惨烈嘅他杀案件啦，自杀啦，佢哋都会系会案件重演噶，即系喺嗰个事发地方咧，佢哋都会案发重演翻嗰啲咁样嘅情景噶，即系譬如话你话嗰个单位啦，嗰个放债人死咗之后咧，咁就基本上系你嗰个朋友啊路。喺到嗰度住噶嘛，佢 佢咪喺嗰单位住， 系听到嗰啲声噶嘛，即系案发重演咯。 嗯，就系净系听到啲锯嘢啊、揼嘢啊啲声，即系好似俾人揞住啊、嗌救命咁嘅声，即系嗌少少出嚟又出唔到声嗰啲。 即系我发现大多数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好含冤嗰啲咁嘅他杀啊，同埋自杀案系有呢情况，但系又唔见嗰啲，譬如话即系好简单嗰啲。即系少少嘢啦，譬如你唔见啲老人家咧自然死嗰啲，又唔见有啲咁嘅情况噶噃。 但你知道嗰阵时，但你唔知边个杀噶嘛？因为嗰啲旧楼咧，好多人上落，你点知啫？哇！嗰度嗰扎单位咧，好鬼多啲古灵精怪嘢。我细个都系噶，成日见到一细个我住嗰、有两个嗰啲蝴蝶命嗰啲公公婆婆咧死咗咧，成日坐喺个楼梯嗰度噶。我夜晚落去买，有时夜晚落唔够嘢咪唔够豉油咪要唔够嘢咪落街买嘅，要走落去杂货铺，翻上去见到两个坐咗喺度，两个公公婆婆坐喺度， 哇！ 系啊， 我真系 好鬼恐怖。九十年你嗰条街唔知点解好鬼夸张喎。 哇，真系不得了呢单嘢，灵异案件嚟嘅，呢个无尸体入罪啊 ！Po 话第一单冇尸体被入罪。哇！即系到而家条尸都揾唔翻啦，咁样搞。 但系拉佢嗰度就好戆居啊！嗰几条友啊，真系走去 自己烧嘢嘛， 系啦，真系 有屎嘛， 唔系真系拜佢，谂住咧烧翻啲嘢拜佢，咁样出事嘅，咁样拉咗嘅。系啊，哇！今晚又咩啊？又差唔多啦。不过咧就广播剧就未落得前，因为近排啊好。 好多嘢做，同埋个收视都仲差少少，未如理想咩？灵异节目 唔好讲数啊，冇讲数啊，我哋讲咩数啊？ 嗯，唔讲数啊。 哦，放系咯，嗰、那个系放债人嚟噶嘛？ 佢死咗嗰个系放数噶嘛？ 系咯，系咯。嗰、那个放数哇，真系我真系好想睇翻个新闻。喂，如果咧现场观众咧，大家见到记得呢一单案咧，有相关嘅资料啦、新闻啦，咁大家都可以即系帮我哋咁样贴翻喺阿仙人灵异通讯站嗰度俾大家去睇下。 系、哦、啊，揾得翻嘅。 系咯。 嗰个真系好夸张啊！咁样俾人斩开，俾人斩死系第一次系。 个三皮样真系好戆居。 系啊。嗰三个冇计啦， 阿公哥话口供入罪， 即系揾冇，唔系香港试过嘅，都有试过系有呢啲咁嘅案嘅，煲尸定咩嗰个都系揾到，冇由头到尾都冇尸体噶，即 系 将个老公锯开啊，嗰、那个都冇噶，揾唔到噶，系啊， 恐怖真系，唉。 好，今晚就差唔多啦。咁咧，睇下下个礼拜录唔录得切啲，唔录得切咧就到广播剧出啦。 下个礼拜二再见大家，同一时间。呢几日记住带遮出街啦，落大雨啊。 喂，记得有咩咧？你唔打电话嚟都惊嘅咧，你写俾我，我就会好似 Mandy 嗰度咁，我讲翻出嚟嘅。 喺仙人灵异通讯站嗰度留 post 又得 ，PM 仙人又得，或者 PM 我都得。因为其实而家我喺 Facebook 啊，同埋即系虽然我唔系喺灵异通讯站成日蒲头啫，咁但系现场大家知道我系边个噶啦。你哋 kick 翻我个 Facebook 个啊，即系 kick 翻我的名字，然之后你 PM 我咩都得嘅。系啦，咁我哋咪将你哋有个案，我哋咪现场讲翻次 share 俾大家咯。咁当然最好啦，如果可以上嚟做嘉宾嘅，当然上嚟做嘉宾；唔得嘅，打呢个电话1001条线为你服务啊。 系，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好， 拜拜。 拜拜。